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那师母的安息聚会已经平安的过了。如果弟兄姐妹想要看的啊，我们有录影起来，那你想要看的我可以寄给你，好吗？就是这样子哈，谢谢大家。今天要继续讲到如今长存的三样宝贝，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还有我们对神的真爱。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二个题目，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在基督里的盼望。盼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盼望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灵魂要很安定，这个锚要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都有一个锚，如果这个锚你放错了地方，你这个盼望就是得不到，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的锚是放在基督里，在天上的至圣所的幔子里的话，那你这个人就很牢靠。你在地上的时候，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你心里面会很安定，会很安定。所以盼望会让一个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沉着稳重，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盼望会让人活得很有活力，因为我们有盼望，对不对？我们就会往前冲，然后我们会努力的向上。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努力，他也不会想什么向上不向上，反正没什么希望，反正我这个人生就这样，吃吃喝喝就结束我的人生，算了，就完了，就这样。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消极的，非常消极的。所以一个人若是失去盼望，我们心灵里面会很枯干，会很觉得很猥琐，甚至有些人就很愤怒，然后去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就拿着枪，就像前几天在美国的海军中心，对不对？那个沙特阿拉伯的那一个恐怖分子，他来美国受训，然后就拿着枪就打了几个人。他就觉得他没有盼望，他的人生没有神，没有基督就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他心里面就很愤怒，在愤怒的时候他就啪，他也不想活了，把人打死他也不想活了，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的一种的情形啊。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6:19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指望，这个时候我们中文翻成指望，在英文都是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盼望的意思。我们有这个盼望，如同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且通日幔内，就是通到至圣所。所以我们整个的盼望是在至圣所。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到在至圣所里面，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盼望的根源是因为有耶稣。今天早晨我收到头份，有一位师母寄给我一个信息，他说他看了师母的这个安息礼拜的这2.5小时的影片之后，他心里面很激动，然后他就想起5年之前住在他家里的一个宣教士，芬兰国宣教士高教士，高教士是带领我妈妈带领我妹妹他们信主的一个芬兰国的宣教士。他5年之前也被主接去，也是10月份的时候，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忽然间神让他看见一个画面，神让他看见一个画面，在那个画面当中，他看见赖师母跟那个高教士在一起谈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最近大概有5-6姐妹们在祷告，他们会看异象人，每一次他们都看见师母穿白袍在天上，都是很欢喜很快乐。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我今天早晨我就跟主在那里讲，我说主啊，他们都看见，怎么不让我看见呢？我说你就让我看一下嘛，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真想知道他在那里怎么个情形。我是心里是知道他很好，但是我也很想看，因为别人看了嘛。我说 你如果把我接到天上去，我不回来也 OK 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心满意足，若是我工作完了，我也不要留在地上，因为地上真的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因为有耶稣，真的我们才有盼望。地上什么东西都要过去，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留住的。特别是我们白头发的人哈，我们年纪已经大了，我们见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很快我们也许迟早我们一个一个都要去看见我们的亲人。当这位师母告诉我说师母看见高教士了，他们两个人谈得很开心，我就想哎呦这真好，这个真是我也真想要看一下。但是请大家为我祷告，我真想看，但是我看不到。这个不是 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的哈，但是你看到实在其实很大的安慰。那感谢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睡了的人就是形容基督徒，我们肉身在地上，我们结束了，我们的气已经断了，我们睡了的人。圣经没有说论到死了的人，他说睡了的人。感谢主，我们在地上短暂的时间我们睡一下，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有新的身体了。那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包括姐妹们，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我们这在基督里我们睡了的人，恐怕我们会忧伤。我想忧伤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个人说不会有忧伤，我想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伤心的事，那这个伤心的事也只有主能够把这个忧伤变成喜乐，把这个里面的烦躁变成平安。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没有指望的人，他们一个人离开地上的时候，特别是亲人，我现在很深的感觉哈，当我们到40岁、50岁的时候，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过去的话，那种忧伤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个年纪是要走的时候了，你心里也预备好了。所以父母亲走的话，对你来讲两天就过去了，两天以后就哈哈嘻嘻哈哈，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觉得让你忧伤的地方，觉得他们是应该走了，对不对？那对于儿女们走掉的话，那个这父母亲就受不了了，那个真的是会忧伤好久好久。有些人搞了10年，我碰到有一个弟兄，他的儿子11岁的时候忽然间死了，他忧伤了10年，每个礼拜都到坟场去搞了10年，人家怕他精神错乱，赶快叫他离开巴西。你看做父母亲的人对自己的儿女走的时候会很忧伤，那配偶走的时候其实这个忧伤也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跟儿女相处不可能相处几十年啊，而儿女会长大，长大就离开我们。但是夫妻的关系是一直相处的，这个感情是很浓厚的，而且几十年啊。我就想到这个那种的怀念啊，没有经过的人是不明白的，很难明白。54年，我跟师母结婚54年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吵过架，这个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会怀念，但是感谢神，今天我跟神祷告之后，我说神啊，然后神就把一个荣耀的一个思想给我说，有盼望的，有盼望的，你现在还要继续的去做，做很多 我要托付你去做的工作。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是的，我要开始出门了。我这个礼拜五我就开始到德州去三天，啊，他们的题目也给我了。然后一月份我要到北加州两个礼拜，二月份我就开始到台湾到远东去两个多月了。我就开始出门，我说主啊，现在如果非洲你要我去，印度你要我去，柬埔寨你要我去，越南你要我去，我都愿意去了。我现在反正一个人，死就死吧，我有什么关系？啊，死了我就还可以见到我的妻子，我就不怕死了。我就说那正好，我就到处走吧。我说但是主，你要给我开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你要我去的，我就去，因为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真的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过我们要小心，今天在地上里面有很多虚假的那种的，人家给我们说啊，来到这里就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种虚假的盼望很多，这种异教异端，这种虚假的盼望，无神论主义的那一种，只是在今生享受就好了，反正死了神都没有了，那种人就是活在完全他的盼望只在今生这短短几十年，所以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反正他死了以后他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不管了，是没有盼望，但永恒里面没有盼望，他的盼望只在今生。但是我们的盼望是永恒，永远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感谢神，我们有基督，我们就不一样，盼望的源头是来自于神，都是神给我们的，那盼望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我们有盼望的源头，神给我们盼望，但是我们需要有那个能力，盼望要有力量，然后盼望的彰显是在我们的喜乐平安。所以我们看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盼望，你就看这个人他是活在平安喜乐里面，你知道这个人有盼望。我常常喜欢看见我们那位姐妹带敬拜的时候，你讲的国语我听起来特别好听，她讲的国语特别好听，而且我看见她都是笑嘻嘻的在那里，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喜乐平安就是会显出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我们有基督，我们就很喜乐，很平安，很平安啊！所以感谢神，有些人你看到他就很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源头是他的锚，盼望的锚是在这个幔子里面跟耶稣连在一起的。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我们盼望的源头是从神来的，使人有盼望就是神把盼望给我们，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因着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啊！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呼召我们把这个信心也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彰显出那一种喜乐出来，因信将诸般的喜乐，不是有一件事情叫你喜乐，你常常会喜乐，甚至彼得保罗都告诉我们，我们在患难中还要大大的喜乐，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话，你在患难中你怎么可以大大喜乐？不可能大大喜乐的。但是感谢神，我们真的是可以。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看了一张照片，我们最后我们全家二十几个人跟师母的合照，其实师母是相片，跟她的相片合照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笑嘻嘻的啊！人家说这个葬礼的合照大家应该是很严肃的，然后大家都穿黑衣服，我的女儿说不，我要穿花衣服，穿漂亮一点的啊！就是我不是纪念这个难过，我是欢喜快乐，因为我的母亲她是到耶稣那里去，她不是失落，她乃是去领奖的，所以存着这种的盼望啊，有诸般的喜乐，在任何情况都可以喜乐，而且有平安可以充满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有盼望的人。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圣灵是给我们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源头。我们的三一神，我们父神把盼望给我们，圣灵把盼望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活泼喜乐，然后我们又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平安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圣经里面真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一个圣经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神，他就没有盼望。我们有了神，才会有盼望，才会有盼望。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那里说，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外人，就是局外人。如果一个人跟耶稣没有生命连接的关系，不认识耶稣的话，他就是活在世上没有盼望，因为没有神。所以有了神才会有盼望。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我们活但是没有神，因为没有神你就没有真的盼望，你会很害怕。那没有神的人，他们特别是要临近死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担心，哎呀，我要怎么样子想办法再活久一点，在躺在床上我还是要活，还继续要活。为什么？因为他的盼望就在今生，他没有永生的盼望。但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看亚伯兰，他因着相信神的话，他的名字变成了亚伯拉罕。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他的名字整个改变。他本来只是一个做一个人的父亲，神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亲。我们这些因信而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在属灵上都是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一样，他是信心的父亲，信心之父。我们这些因着信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跟从亚伯拉罕的那个传下来的。所以他成为多国的父，他成为信心的父，他因着盼望忍耐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盼望他已经达到了，他已经进到那里去了。我知道我的妻子也到那里去了，我将来也会去那里，还有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到那里去，我一定会见到他。这是我很有把握的一个盼望，很有把握。为什么？因为我有神，所以我有这个盼望可以实现，而且我有承接亚伯拉罕给我的信心，给我的信心。我觉得我的妻子赖师母的信心是比我更好，她比我有信心。我会讲，但是她会实现，她会做出来，让我们看见她就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来是非常宝贵的。信心不是用口里面讲的，信心是你表现出来的。你什么事情你都觉得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是属神的，神要我做我就做。他很勇敢，在有些人提到跟师母一起出门，看见他在飞机上隔壁，他一定要跟隔壁的人传福音。在等候飞机的时候，他在机场也是跟他坐在一起的人跟他讲耶稣，说随时随地我们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不惧怕，有信心里面让我们不惧怕。你看我们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说，他说这亚伯拉罕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天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这个是神自己所经营。意思就是说他整个用他的神的思想来要做成怎么样子的，然后神自己在建造的。耶稣说如果没有的话，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为我们预备地方，是神亲自预备亲自建造的。我们今天住的房子都是人给我们设计，人给我们建造的，但是我们到了天上去的时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设计而且神自己建造的， 太棒了，神给我们建造，所以他用的材料就是跟我们用的不一样。我们用水泥，我们用钢筋，我们用木头，我们 用这个板子，还要油漆，神全是用金银宝石在那里做的，太伟大了。我们只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哈。我认识一个朋友 Dr. Cole，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圣徒，这个弟兄太棒了。他最近 又发了很多的 email 给我， 他最近说哇，他看见那个天上的各样的龙美的东西，他的心里面就是整个为神火热起来。他真的在那个回教的国家里面，他不怕来宣讲耶稣的福音。你有在那个国家马来西亚，你公开的，他特别是做医生，公开的在那里介绍耶稣的话是要坐牢的。他们是回教国家，是要把你坐监牢，但是他就是不怕。那神也是保守他，感谢神。所以我们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非常的荣耀，连地都是全是纯金的，纯金啊，哇，弟兄姐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不一定说需要我们不一定需要穿鞋子，在天上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穿鞋子，我想是不需要穿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说在天上要穿鞋子，我想是不需要，因为那个时候就像天使一样非常的棒。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哈利路亚，将来我们都会住在这个城里面。哇，感谢主。我不知道跟你们住的离多远，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想要看自己所认识的人，一想你就可以到他的面前去。我相信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因为速度很快，速度很快，你看从这里到天上去， 天使他们嘣就上去了，很快就上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我想说要去看姚弟兄，嘣我就在姚弟兄前面，我们就可以聊天去江弟兄就到江弟兄面前，要去看刘妈妈就到刘妈妈去，要看严妈妈就到严妈妈那里去。我们那时候真是很棒啊。我说我们现在来召集一下我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聚一聚，一下子全到了。哇，你说那个棒不棒？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告诉你，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享受到，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现在在今生可以活得在喜乐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哈。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想望所要得的奖赏，就轻看一切的羞辱，过于埃及一切的财宝。刚才我们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神告诉他，你来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这个住处，来跟从我。他不知道前面要往哪里去，他就这样子就顺从了。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到了这个八十岁的时候，他其实四十岁到八十岁的这个前四十年，他在埃及受了很好很好的这个教育啊，很好的训练。到四十岁到八十岁，受了很长久四十年的磨练，在伊甸的旷野里面，相当不容易的。已经到了八十岁，他说：“我现在都没有口才，不会讲话了。”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告诉他说：“摩西，摩西，你现在站的地方是个圣地，把你自己的鞋子脱下来。”就在荆棘的火焰中里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我相信那个神的使者就是我们的耶稣，神的儿子，在那里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说：“我要叫你去见法老王，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哇，摩西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就是他整个下半段的那个四十年里面，他就是靠着神给他的话，因为是神命令他，神吩咐他要挑起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责任。起先他有一点害怕，后来神帮助他， 说我的名字叫着，这个 I am that I am， 他说我的名字就是这个，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我是呼召你叫你去告诉法老王的。所以他可以拿着一个拐杖就可以直接进到 皇宫里面。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埃及帝国那个时候，他这个牧羊人就是要拿一个拐杖去 见这个君王，这是太奇妙的事情。而且这个法老王既然不敢对他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恶念，说我就把你杀掉，他不敢讲这个话。所以摩西还是了不起，因为有神同在，这个锚，他的信心的锚是在，他的盼望都是在于神的一句话，说你去，他就承担这个责任。你看后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个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就轻看在埃及皇宫里面的享受，他愿意跟神的百姓一起，所以他愿意就到旷野去。这是摩西这个对主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心。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地上他经历了各样的熬炼捶打，为着要得这基督的奖赏，就是要得荣耀的冠冕和生命的冠冕。在使徒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受的苦像使徒保罗这么多，我想世上也没有一个人受的苦会像使徒保罗那么多。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你就会知道他一生的遭遇，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把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完成，他真的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就是忠心的在那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这一个公义的冠冕是为所有盼望爱慕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圣徒们，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耶稣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日子现在是越来越近，因为耶稣早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就耶稣要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我们看见现在的世界就是如此，越来越败坏，人们对神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但是那些爱主的人就越来越爱主，越来越亲近主。我今天早晨还看了一个真情部落格，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真情部落格。真情部落格，今天早晨你看了？今天早晨是描写一个姐妹，就是哈娜，她的名叫哈娜，她在美国出生的，她的老家是在台湾。他在美国出生的，我听了他的这个访问，我觉得这姐妹真是了不起啊！他现在才二十几岁，我看他大概二十几岁，他从小学开始，他就看见这同学当中有落单的、被人冷淡的，或者是有贫穷的、没有钱的，常常一块钱都要不到的，他就会怜悯，没有人愿意跟这些穷人、这些比较可怜的这些人做朋友，他就是去接近这些，做他们朋友，把钱帮助他们，然后做他们的朋友，从小就有这个爱心。然后开始初中高中就 volunteer 去做很多的这种服侍，多半都是服侍这些很困难的人，人家不要的人，他就是选择。后来神感动他说到柬埔寨去，而且他住在那个宣教师给他介绍说，你要来柬埔寨的话，你要做的侍奉就是要帮助这些贫困无助的这些穷人，你必须住在他们中间，吃他们的东西， 过他们的生活，你才能够带领他们。他说我愿意，他就住在贫民区里面。他说家里老鼠多得不得了，家里就像垃圾堆一样，然后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吃。他说哎呀，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是他一点没有觉得说他受苦了，他反而很喜乐，就在那里展开他的这个服事。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就去干这个事，就去做宣教，就是在贫民区做宣教，然后又到别的国家， 又是很贫穷的地方，又是贫民区，他就这样子做，有一点像 Heidi Baker 的那个信哈。我觉得今天访问，我觉得哇，这姐妹比我伟大的太多了，他怎么能够跟他们过这样子的生活？我记得说啊，过去我们到这个国内的乡下的时候，我睡的地方是跟养鸡场，也跟鸡他们一起睡的，但房间里面都有鸡，然后我睡的这个床底下都是鸡蛋，他们用人的热气来孵这个小鸡，我们睡在那里，早晨鸡都呜呜就一群的鸡就飞出去了。我说我也，但是我不能够常住啊，再住两天，我赶快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这位姐妹，她既然一住就住半年了，我说哇，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为什么？她知道她有盼望，她有盼望。我们凡是爱慕主显现的人，我们在地上无论多苦，这个时间都非常的有限，短短的这个苦难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当你一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马上就是穿白衣，你的身体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荣美的形象。这是几个姐妹们看见师母的情况告诉我，她说师母好喜乐，穿白衣啊，你不要为她难过啊，她很好啊。我说她很好不错啊，但是我呢，是我啊，不是她。现在我要考虑的是我怎么过日子啊，你看我要 洗衣服啊，我要洗床单啊，我要扫地啊，还有我要煮饭啊，我整个事情就我一个人要包啊。我说这个不容易的事啊，我就想到这一件了。我说为他我要开心，但是为我自己会怜悯我自己，真的是如此啊。为他很高兴，但是为我自己呢，我常常想，那我呢？我说主，你没看到吧，我一个人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主在开始安慰我，因为 主告诉我说，这你不要怕，你将来的盼望还是很有盼望啊！我们都是因信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的人啊！感谢主。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了。好，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有哪些盼望？这个我这个要花一点时间讲哈。在生活里面，我们拥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经说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这一节经文呢，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是他以前的一个宣教士龙教士在台北的牧扎，他最喜欢的这一节经文。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荣耀的盼望。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那你就没有荣耀的盼望。你有基督的人，我们无论今生遭遇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今生一结束，我们踏进永恒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见到了，我们得到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是会实现的啊，是会实现的，不是一个妄想，这个是个盼望啊，不是只是希望而已啊。我们再看，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过着平安喜乐的丰盛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感谢神， 我们不但是要得永生，我们要得丰盛的永生，丰盛的生命，活在神的丰盛里面。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节经文我起先我就有一点点在琢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特别是讲到说今生要得百倍，我说这个太难了吧，今生得百倍，而且这个百倍是什么？他说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这哪有可能啊？我今生怎么可以有100个房子？我离开一个房子，神给我100个房子；我离开我的2个弟兄，神给我200个弟兄，不可能的嘛！我以前就是这么样子，照着字句来解释，就想不太可能。哎，现在我明白了，后来我就明白，真的是可能，真的是可能。我至少在地上住过100个房子，住过。当我住的时候，那个房间就是我，别人不能随便进去了，那就是我的房子。你现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永远是你的，有一天那个房子已经是别人在住啊，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有永久属于你的房子，我们都是你住的时候属于你，你不住就是别人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地上我住过起码100个房子，住旅馆而且很好，有人服侍你，给你放换床单，给你换这个毛巾，什么都预备好，有的时候连牙刷牙膏都有，对不对？还有拖鞋，什么都预备好。这个房子超过100个，还有弟兄，我在地上我只有3个哥哥，我现在还剩下1个哥哥，2个都已经走了，只有1个。但是我现在在地上的弟兄姐妹多少啊？千千万万了。我到过地方，好多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弟兄，你们都是弟兄们，都是我的弟兄啊。还有姐妹，我现在好多姐妹啊，对不对？到处都有姐妹啊。母亲，很多很多姐妹们爱我，像母亲爱我一样啊。在我年轻的30岁，我十几岁的时候到30几岁，很多年长的这些姐妹们就把我当着她的孩子来爱我们了。所以我很多母亲啊，属灵的母亲啊，对不对？还有儿女啊，田地啊，弟兄姐妹田地就是我的田地嘛，因为他们种的东西吃煮了就是我也吃啊，所以我不需要种啊，他们有田有地就是我的啊，是神透过他们在种地啊，在那里收割，但是收割也煮来给我吃啊，所以有很多田地啊。但是后面的说什么？并且要受逼迫，这个我们就不太想要了。这个时候逼迫，这个可不得了。但是最后一句话说，来世必得永生，哈利路亚。所以 有代价，有代价也有得奖赏，所以不要怕，感谢神，我们有永生，我们不会永死，不会跟神永远隔开。那今世我们还有三重祝福的盼望。第三点，三层祝福的盼望是什么？是圣经约翰三书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讲到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祝福就是凡事兴盛。英文是说 You may do well in all things，你不论做什么都会做得好，就是凡事兴盛，然后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如同你的身体健壮就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灵魂先要兴盛哦，你的身体的健壮才会跟你的灵魂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注重的就是我们的灵命要跟耶稣保持一种很正常的那种关系，让我们灵魂里面很健康，我们从里面健康， 你的身体就会健壮。如果你灵里面很软弱，你的身体就会跟着你衰落下去。所以里面很重要，你里面要积极，要有主同住。主一定允许我们，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不会把你取走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那个使命你必须去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日子也是有一定的，到了时候神说 OK 回家就回家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正确的态度。还有末日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基督徒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死了烧掉了都不要紧，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崭新的身体，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那个荣美的身体，可以穿过任何的东西，墙壁都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可以穿过去了，连光都穿不过去，我们的身体就能够穿过去，那是很特别的身体。所以 在这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天父的意思。而且在末日的时候，耶稣再来之前，耶稣会叫我们复活，我们有这个盼望。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使徒怎么说的，使徒怎么写的哈，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耶稣第二次再来，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到空中有一个羔羊婚宴的大宴席在空中举行，因为地上太小装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在空中举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而且我们以后再不会跟主分离，所以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的劝慰。感谢神，这是对这个帖撒罗尼迦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圣徒已经睡了的，他们有些亲人很难过很难过，所以使徒就写这个信，保罗就写这个信安慰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不要忧愁，因为当号角吹响基督要来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地上那时候还活着的圣徒们，他们接着才会身体改变，一同到空中来享受羔羊婚姻的宴席。在哥林多前书又告诉我们，他说我如今，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说乃是都要改变，这是对活着的人，如果那时候你活着的话，你就不是说不是人人在末后的时候都会死，不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活着圣徒他们就不会经过死，他们就要改变身体，改变就在一霎时是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就是活着的人，那时候活着信徒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都会复活，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死了的人，我们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会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人身体还会改变，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其他任何宗教都没有这种的教导，都没有这种的应许，只有我们 基督徒有这个应许。还有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而且在永远里面我们有新的天新的地，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很特别的，我们现在的天地都会被烈火焚烧到无有，然后神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地球，那个新的地球里面我们将来永远活在那里，可以一直一直像天使一样活在那个新的地，就是新的天堂一样的，那个天上的天堂上面的新那个耶路撒冷城会降到这个新将来新的地球上面。所以在提多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我们再看这个啊。提多书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下面一个经文是彼得后书，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是我们最后的我们定居的地方，我们最后定居的地方是在新的地球上，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时候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在神的那个周围，那是一个太棒的地方。现在很难形容，很难形容这个地，将来地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还没看见啊。然后启示录里面，约翰先看见了，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他说：“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不见，但使徒约翰看见了，他说：“我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在新的地球里面没有海，但是有生命水的河流，也有很多的湖泊啊。曾经就降在，光就来了。”真奇妙，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你看这个光就从天上照射下来了，照射下来在新的地球里面，没不需要有海洋，因为那时候我们不需要吃这个海里面的鱼了，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只是那个生命水两旁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夜夜都结果子，我们吃的。他说：“我又看见新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从我们现在的天堂，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会从那里降到新的地球上，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我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盼望。所以想到这里啊，我们都不要忧愁了，弟兄姐妹，再苦再大的难处你都不要怕，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新天新地，我们可以居在其中，而且神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在天上得着永不衰残的基业。这里彼得前书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哈利路亚！哇，神给我们预备的太棒了，我们既然拥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应当在地上如何为人，这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学习的。第一个，当洁净自己，像耶稣洁净一样。约翰一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会像耶稣复活一样，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凡是有这盼望的人，我们要选择。我们现在就谨慎过着一个神所喜悦的那种洁净的生活，不要去沾那污秽的东西。当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彼得告诉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要这样子的心态，要谨慎，要专心盼望。然后当殷勤努力，过着没有玷污没有指责的生活，好让我们可以安然见主。这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安然见主，这是很重要的。那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能够一层一层的忍耐着学习，让我们可以长进。所以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又借着他，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接下去还有一些经文，这都不要紧，这些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有这个盼望，我们就要一层一层的求上进，求上进，要一直的。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怎么反思，蛮有恩慈的神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盼望，你我能不能全数的得着，在这个为这个期盼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思考一下，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我从今以后要怎么样子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要怎么样子生活，我要怎么样子讨主的喜悦，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要做的工。我们不可以懒惰，我们不可以贪图世界的荣华富贵。就是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在 Billy Graham 的布道大会里面，每一次开头都是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非常感动人的诗歌，百唱不厌的诗歌。有了耶稣，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圣约的土，愿主的昂首引导我前途，胜过众君王，随同这万方，前人说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越世上荣华富贵。我宁愿有耶稣。 怎样，我也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圣约美丽，愿对主忠诚宣扬主胜过中卷文水通知万法，却人受罪恶捆绑，我宁愿用耶稣圣约世上荣华富贵身亡，他是美中最美，愿生百合，他是天中天愿生风发地里，他是一切一切为我纪念，宁愿有耶稣跟随他胜过众卷文水通知万法，且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众卷文水通知万法，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圣约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慈爱把这永恒的盼望给了我们，把你自己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荣耀的天家差遣到地上来，为着我们世人的罪孽和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舍，流出你的宝血，借着我们的谦卑顺服悔改来接受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又把你自己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凡事上可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怎么样子来顺服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一直住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盼望。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升天之后，你又把圣灵浇灌下来，使我们的这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让我们可以把这福音的棒子可以接下去，一直要传扬到普天下，使得救的人数可以到了满足的数目字，好迎接你第二次来到地上，接我们到天上来参与羔羊婚姻的宴席。接着主啊，你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之后你要把这个旧地旧天把它毁灭，然后你为我们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你要把我们从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带到这个地新天新地上面，我们一直要跟你活到永永远远。主啊，将来许多的事我们现在还不明白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主啊，并且我们在今生我们离开这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你所要赏赐那些切慕等候你降临而过一个洁净生活的人。我们这批人都是有这样子的远远盼望的。主啊，你保守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忠心到底，一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圣徒的榜样出来。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把我们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带到你的永恒的荣耀的盼望中。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祷告，愿我们阿爸父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众人身上，愿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分、各样的恩赐也赐给我们，愿宝父是圣灵的同在和带领，一直引领我们在地上来度我们今生的每一天。谢谢你用这些话来祝福你的教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